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十七页以下。今天的这个课程结束时间可能还是会稍微的耽搁一下，大概9:50到10:00之间了哈，因为我们要把整个这个除了呢第二节讲完之外，那第三节呢紧接着要对照的这个非婚生子女的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刚好呢把这些单元呢告一个段落呢，我们课程再做结束。所以呢同学今天大概会晚一点下课哦，估大概10:00左右的时间，所以有人来接你的话呢，请你呢传一个简讯哦，请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呢晚一点再来接你哦。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十七页以下。好，那么整个十七页以下的部分呢，先请同学回到黑板上，你先把整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之后呢，这些文字的说明看起来会简单很多。整个问题的起源就是啊，旧法时代，来听清楚哦，先从旧法时代切入，这一些的理论，这一些的文章呢，都是从旧法呢一步一步慢慢往下推。所以你现在把你的记忆呢，先拉回旧法时代的婚生否认之诉。旧法时代的婚生否认之诉呢，有什么样致命的缺点呢？刚刚才带你看过，旧法时代关于婚生否认权的主体呢，严格的限缩只有甲夫乙妻。除此之外呢，除斥期间的规定非常不合情理，只有一年，而且那一年是从 A 子子女出生之日时起算，这是旧法的规定。好，就从这个旧法的缺失开始切入，学者跟实务想办法突破。为什么要突破呢？因为旧法时代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呢，婚生否认之诉几乎形同句文。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呢几乎形同句文的情形呢？最主要的理由是在于除斥期间规定的不当。因为旧法的除斥期间是从 A 子出生后一年计算，所以导致大部分的情形之下，甲夫或乙妻当他们想要提起婚生否认之诉的时候，都会面临到除斥期间已经经过这样的困扰。所以呢，在旧法除斥期间不当规定的前提下，几乎就形成了架空婚生否认之诉，很少人赶得及在子女出生后的一年内提起诉讼啊，来不及了，除斥期间经过了，难道你就死路一条，永远要当便宜老爸，永远要戴这个绿帽子，一辈子不能翻身吗？想想也不对。所以呢，实务界跟学界就想办法说山不转路转了。什么叫山不转路转呢？你旧法时代婚生否认之诉卡得这么紧，规定得这么死，那我们就能另辟一条途径，不是只有婚生否认之诉可以救济。所以大家脑袋转啊转的，突然就想到一个好方法。什么好方法呢？哎，我们可不可以借用民事诉讼法247条，借用确认之诉的一般规定来赋予当事人救济的途径呢？哎，同学为什么脑筋会转到这边呢？因为你婚生否认之诉走不通啊，那一年除斥期间一下就经过了啊，一经过之后呢，你就双手一摊，没有办法救济了，那甲夫就要一辈子当 A 子的便宜老爸，这样不对。所以我们出发点是希望说另辟一条路径，让当事人有救济的机会。所以呢，什么叫山不转路转呢？婚生否认之诉走不通，干脆另外开一条路，想着想着脑袋就动到民事诉讼法上247条。这个条在讲什么呢？确认之诉的一般性规定。民诉247条怎么规定呢？确认法律关系存否之诉呢，只要你有极受确认判决的法律上利益者都可以提起。所以早期的学者就说，太好了，我们想到另一条活路了。什么活路呢？当你已经没有办法打婚生否认之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凹成说呢，我另提确认之诉，由甲夫呢对这个 A 子干脆提一个确认甲 A 之间亲子关系不存在之诉，我们可以借用民事诉讼法上有关确认诉讼的一般规定呢，来赋予当事人额外的救济管道。你只要打确认之诉，最大的好处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所谓除斥期的问题，只要你可以证明说我有极受判决的法律上力，我对他人法律关系的存否呢，这个呢会产生所谓司法地位的危险的话，我都可以从宽的准许你提确认之诉。所以呢，就学者提倡这个理论，我们呢可以借用确认亲子关系呢不存在之诉呢，来争执甲 A 之间的亲子关系。于是整个理论的第一个步骤，最早期呢我们就创设出所谓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呢，来作为呢救济这种呢反于真实协同推定的另外一条路。所以赋予这个呢利害关系人呢都可以借由确认之诉来提起一个所谓确认甲 A 亲子关系不存在的诉讼。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刚刚黑板上诉状图所画的救济的管道呢，除了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婚生否认之诉以外呢，学理跟实务上就创设了第二条路，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的诉讼来加以救济。好，那么理论发展到这边乍看之下很合理，但是马上引起了学界的批判。那骆永江老师在他的民事法研究论文集里面写的最多也最清楚，什么样的批判呢？你创设这个理论呢弊多于利。为什么说弊多于利呢？你广泛的承认让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提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去争执甲 A 的亲子关系的话，无可避免的一定会形成一个致命的缺点。什么样的缺点呢？架空了所有人事诉讼的规范。怎么说呢？讲白一点啦，根本就可以把人事诉讼这个章节全部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关于亲子夫妻身份关系存否有争执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笼统的用一个确认亲子关系、确认婚姻关系等等呢，都可以笼统的用确认之诉来加以涵盖的话，那其实法律根本没有必要额外的再设置什么撤销之诉啦、否认之诉等等，没有必要嘛。反正这一些的撤销权、撤销之诉或者婚生否认权、否认之诉除斥期间经过之后，我们大家都可以不用理除斥期间的规定，大家都可以呢另提这个确认诉讼来加以救济。那么请问你，如此一来的话，民法也好或民事诉讼法也好，针对这种类型的形成之诉，像婚生否认也好、撤销婚也好呢，这些诉讼呢设有除斥期间或者其他时效期间的规定，岂非都形同具文？因为这一些的时间呢一经过，反正你可以不用管它，这一条路走不通，我都可以广泛的主张说我有这个所谓确认利益，我对法律关系的存否有争执，我都要提确认诉讼再去争执我们之间的一个身份亲子关系。那如此一来，真的会架空所谓呢民法或民事诉讼上面其他关于呢人事诉讼的特别规范。所以呢，这种的类型不能太广泛承认，否则真的会产生架空的现象，没有人愿意遵守除斥期间的。反正除斥期间经过或其他要件违反的话，我都可以呢三不转路转，另提确认诉讼加以救济。这个显然不是立法者的原意。所以呢，第二个阶段呢，学者就提出修正后的见解。所以这个名词你应该不陌生，来，骆老师文章里面提到的确认之诉补充性原则，中期的一个理论发展认为，我们还是要保留确认之诉没有错了，因为它确实可以呢赋予人民救济的管道。但是呢，确认诉讼的类型不能过于宽松，要稍微限制，因为你完全不限制，真的会形成架空其他人事诉讼规范的一个现象。所以怎么限制呢？我们创设一个理论叫确认诉讼补充性原则。好，这个专有名词什么意思呢？所谓确认之诉补充性原则，白话文的定义就是，你老兄要打确认之诉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必须是 现行法别无其他救济管道。讲白点，现行所有的法律都没有赋予你任何救济管道的时候，你才可以提起确认之诉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换句话说，如果现行法针对你所要救济的纷争形态已经赋予你一个救济管道的话，你就只能依循那个救济管道，你不可以在这个救济管道之外另提确认之诉加以救济。那各位想就知道，架构这个理论就是为了避免所谓架空人事诉讼的其他规范。所以引进了确认诉讼补充性原则之后，各位投影到黑板这个案例，变成什么现象呢？变成甲夫跟乙妻，你的婚生否认之诉，只要那一年的除斥期间经过之后，你们两个就没救了。因为法律本来已经赋予你们救济管道，不管什么原因你们不能使用该救济管道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再借用确认之诉呢来主张权利。所以引进这个确认之诉补充性原则之后，反倒变成说呢，甲乙要去推翻 A 子的婚生地位，你就只能走婚生否认之诉。那确认之诉变成谁在用呢？变成了 A 子。旧法时代了，在旧法时代前提下变成 A 跟丙最常用，他们两个就是典型的旧法时代别无其他救济管道，所以允许你们借由确认诉讼呢来去推翻甲 A 间的一个亲子关系。所以呢，理论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为什么引进确认之诉补充性原则，理由就在这边。好，那紧接着又到了第三个阶段，近期期刊论文炒最凶的原因为什么呢？拉到第三个阶段，同学脑袋就要转换了。第三阶段的理论呢，这些文章就是完全立基在新法的架构下，前两个阶段都是在旧法的架构之下来去做讨论的。可是96年呢，亲属篇大修，大修后的结果就是各位刚刚所看到的，婚生否认之诉主体也放宽了，除斥期间的限制也放宽了。所以在新法的架构之下，请问同学啦，你承接第二个阶段的理论，承接确认之诉补充性原则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前提下修法之后呢，甲乙跟 A 都没有适用确认之诉的可能的。因为在补充性的原则之下，甲夫乙妻跟 A 子呢，你都可以用婚生否认之诉来救济，所以你已经不可以再去使用确认之诉。所以呢，回到一个重点，就是大家现在目光集中在丙。在96年新法架构之下，如果你承认这个确认诉讼补充性原则的话，变成说，请问你只有谁最有可能呢？假借确认之诉呢，来达到救济的目的呢？看来看去只有丙了，这个所谓的奸夫了。A 呢，客观上真实协同联络的生父，在新法的1063条架构之下，并不允许真实协同的生父呢提起婚生否认之诉。所以看来看去只有丙呢最符合确认之诉补充性原则，因为所有的利害关系里面就只剩下丙他老兄呢叫做法律上别无其他救济管道。那你偏偏又是针对 A 子婚生地位的有无呢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因为站在丙的观点，丙当然希望推翻 A 子的婚生地位，因为只有推翻 A 子的婚生地位，让 A 子变成非婚生子女之后，真实协同的生父丙才有办法去认领 A。 所以 A 到底跟甲之间有没有婚生子女的关系，对这个奸夫丙来讲，丙就可以主张他是典型的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嘛。所以看来看去呢，丙都是最符合呢确认之诉247条可以主张权利之人。因此呢，下级审法院的见解，各位你有兴趣将来写报告看这些期刊论文的话，下级审地院跟高院普遍的见解都认为说，丙呢依照这前两阶段的理论，它大概就是新法架构之下唯一可以使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的人呢，其他甲乙跟 A 呢在新法架构之下呢通通都没有呢使用这一个诉讼的必要性了。所以讲到这边，你可以简单的下一个结论，整个理论演进的过程，最早期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 提倡的这个阶段，最早期的阶段是呢，这四角关系里面甲乙丙跟 A 都可以打这个官司。中期的阶段呢，确认诉讼补充性原则加进来之后呢，现在变成只有丙跟 A 可以利用确认之诉。那在96年新法架构加进来之后呢，那连 A 都不见了，剩下丙呢是最典型的可以使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之人。可是现在大家又要想修理这个丙，下级审法院依照这个理论的脉络，都认为说丙呢可以列甲 A 为被告，提起一个确认甲 A 间亲子关系不存在之诉。但是呢，晚进最高法院民事庭统一的见解，最高法院的见解呢，狠狠的修理下级审，以前还有些许争议，现在98年之后做成了判决，几乎是口径一致，统一见解就是，丙你也不准提起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所以最高法院的结论就是，现在完全封杀这个奸夫丙。丙呢，你在新法架构之下，既不能提婚生否认之诉，连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都不让你提起了。所以文章就是在讨论最高法院为什么会有这个见解，还有这个见解对或者是不对。实务呢，最高法院这个见解也被多数的学者呢所接受。那么其实呢，为什么被多数的学者接受啊？这我们要讲一句难听一点，但是很实在的话，这个东西纯粹是道德感在作祟啊。讲白点，如果你纯粹从法律的理论来看，应该是下级审地院跟高院的见解比较对，丙你应该准他提确认亲子关系之诉。但为什么最高法院呢反驳这个见解呢？某种程度来讲，可能是呢最高法院的老人家呢道德感比较强烈一点。什么样的道德感呢？我们呢前一阵子很红那个犀利人妻吼，小三变成过街老鼠吼，人人喊打，所以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都觉得说呢，小三呐、啊、这种奸夫呢很可恶吼。所以实务上的最高法院核心的见解就是，丙呢如果准你提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的话，那无疑是呢让这个通奸的丙呢，或者当小三的人呢，都可以呢任意介入他人的婚姻，破坏他人间的亲子关系。讲白点，道德感上我们认为说，你自己都不干净的，是跟人家通奸的人的，你凭什么还去呢介入人家家庭，还去打这个诉讼？我们就是认为说，这种通奸的人不值得保护，因为道德感作祟。所以你是先有结论要否定他救济的权利，先有这个结论之后呢，想办法去找理由支持你，而还真的找到两个核心的理由。所以考出来你要写的话，就是分点分项，把这两个主要的理由点出来就好。哪两个理由呢？现在实务跟通说的见解呢，大家呢都是道德感在作祟，所以都是倾向呢否定丙有救济权利。啊，你要否定，你总要交代一下理由吧。好，哪两个主要的理由呢？第一个理由从释字587的理由书里面来做衍生，第二个从确认诉讼的本质呢来切入。那各位黑板上简单记标题，做详细的文字呢，书上有帮你整理这个学者的一个意见。来，像第二个理由呢，各位书上19页呢最下面，林秀宏老师《台湾法学杂志》呢142期呢这个文章呢就写得很清楚了，所以你详细的文字理由呢，你可以参考一下19页以下。那我们课堂上简单口头跟同学讲解一下就好了。来，为什么最高法院呢跟学界的多数说呢要封杀丙呢？他们倒也找了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第一个理由从587号解释文的这个观点来切入。那怎么切入呢？那各位呢，你的小六法呢，如果大本一点的话，可以翻一下这个释字587号的解释文了。一般六法全书后面应该都有大法官这个解释呢，你看一下这个587号解释文的一个内容。 看一下这个587号解释文，你看呢解释文的最后一段就好。587号解释文有三大段，前两大段呢都是在讲呢旧法的不当了，所以你直接看第三段，法律呢不允许亲生之父黑板上那个奸夫丙了，看清楚第三段解释文哦，法律不准亲生之父丙对受推定为他人婚生子女的 A 提起婚生否认之诉，是为了避免因诉讼破坏他人婚姻安定、家庭和谐及影响子女受教养的权益，与宪法尚无抵触。严格来说，这一段话只是大法官在讲说，现行法不准丙去提婚生否认之诉。解释文的重点是在讲说呢，丙呢不准他提婚生否认之诉是 OK 的，跟宪法并无抵触。可是我们最高法院呢，把这样的理由延伸到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他怎么讲呢？解释文的意旨呢，既然都禁止丙提婚生否认之诉，禁止他提婚生否认之诉的原因是怕你呢破坏他人家庭生活的和谐，任意揭露他人婚姻的隐私，所以本于同一个解释的理由，我都不准你提婚生否认之诉了，如果还准你提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的话，那等于允许这个丙呢绕一个弯，假借另外一个手段呢去破坏他人家庭生活和谐。所以贯彻解释文的意旨呢，解释文意旨就是呢，我们要彻底的避免这个丙呢借由诉讼破坏他人婚姻安定、家庭和谐。你要严格的落实这个解释文意旨的话，那就应该要彻底封杀他提起诉讼的权利。所以除了不准他提婚生否认之诉以外，连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都应该一并封杀，才有办法贯彻呢587号解释文第三段所要达到目的。所以巧妙的借由解释理由的内涵呢，成为他第一个封杀的理由所在。再来第二个封杀的理由就比较学理价值了，你第一个封杀的理由可以说带有浓厚的道德思想了，但第二个封杀的理由就比较有一点学术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像林秀荣老师在19页以下就提到，从确认之诉的本质来讲呢，不适合应用在这种呢婚生子女推定的类型上。为什么呢？各位呢，不知道你诉讼法的基础理论还记不记得？林秀荣老师的观点很简单，从诉讼法的理论来讲呢，请问你了， A 子之所以呢成为甲夫的婚生子女，原因出在哪里呢？原因是因为你刚刚念到的这个法条1063条第一项推定的规定，只要呢 A 子呢是在甲乙婚姻关系存续中受胎所生的话，A 就推定为甲的婚生子女，这叫法律上的推定。既然法律上已经有这种推定的关系存在了，你要去破坏这个推定关系，推翻这个推定关系的话，只有形成之诉才有这么强大的效果，只有形成之诉才有办法去变更、去消灭一个既存已经推定的法律状态。那 A 子婚生地位的取得，既然是基于法律的明文推定的话，那你要破坏、推翻这个推定的状态，只有形成判决的形成力、形成诉讼才有这个效果，确认之诉并没有这个效果。因为从诉讼法的基础理论来讲，确认之诉只是针对一个既存的一个法律关系做单纯的宣示、单纯的确定而已，确认之诉本身并没有类似形成判决那样可以直接呢创设、变更或消灭某一个既存法律关系的效果。所以你要去推翻、变动一个既存的法律关系，从诉讼法的理论而言呢，只有形成之诉、形成力才有这个效果啦，单纯确认诉讼是没有这个效力的。所以从这个观点切入呢，又补了一刀。所以这两个理由呢加总在一起呢，我们现在呢期刊论文写了10几篇，大家最后的结论就是呢， 要彻底的封杀小三啊。可能大家觉得呢，最近呢是道德沦丧的时代吼，所以我们要特别带头呢提倡一下伦理道德吼。这个小三的法律地位呢不值得保护，所以呢在整个呢实务的见解上面呢，最高法院就采取这种彻底封杀的立场。所以在新法的架构之下，现在考题如果考你说啊，丙能不能提劝亲子关系存否之诉，那么法律上你就是才否定一个见解。那以上我们就是呢完整的把整个书上呢从这个15页以下关于这个婚生否认之诉，还有所谓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这一些制度到底为什么绑在一起，我们把这些文字的说明呢完整的在黑板上跟同学做交代。你所有的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之后呢，各位回去自己看相关的文字说明，或者你将来有看到相关的期刊文的话呢，观念会比较清楚一点，才看得懂呢这些文章要跟你表达的重点何在。好，那么以上呢第二节相关的这些重点呢，婚生否认之诉跟确认亲子关系存否诉讼的关联性，两者之间搭配的关系呢，我们就完整的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最后要提醒同学注意，来你看一下21页，我们这本书呢14版在改版的时候呢，第二节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加上了这个21页，林秀荣老师在越战法学教室85期呢最新的这一篇文章，这个篇幅写得很长，最后还跟你穿插编者案用白话文翻译再跟你讲一遍，怕你看不懂。来啊，这个20页到24页呢，各位打个星号，打个星号。不过呢这个蛮尴尬，就是呢这个东西吼，算是呢林秀荣老师个人呢比较呢创新的一个见解啊，至少传统诉讼法的教科书跟文章里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有过相类似的讲法。所以这个部分呢上一轮我们有讲，不过发现呢这个效果不彰吼，讲完之后我发现全班好像除了我之外呢大家都搞不清楚我在讲什么吼。那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人事诉讼程序一些比较琐碎深入的一些理论介绍，所以如果你人事诉讼程序呢还没有念过的话呢，讲这个题目你绝对听不懂。但这个题目呢请你打个心的原因是呢，将来呢成为考题的几率蛮高的。一来林秀荣老师呢他长期担任这个命题，二来呢这一种类型又是最典型的现在国考新制强调的叫你融合实体法跟程序法，把这个相关理论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题目呢请你打心的原因是呢，课堂上先不讲，但是你自己将来考前记得回过头看。什么时候回过头看呢？当你确定你整部人事诉讼程序呢民事诉讼法这些基本的法律理论你都很熟悉之后，你再回过头看20页，我们帮你做了这个例题的整理呢跟文字的说明，你比较看得懂说呢林秀荣老师特殊的见解在哪里，在诉讼法的解释上他跟一般传统的学者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种呢比较偏向呢纯理论呢结合诉讼法领域的特殊见解呢，今天课堂上就暂时的不去提它，但是不提不代表它不重要，而是请你将来呢人事诉讼程序念熟了之后呢，你回过头自己要再看一遍这个题目相关的一个文字说明。那么这是呢第二节呢最后呢我们特别提醒你注意20页林秀荣老师这篇文章的一个特殊见解呢，请各位在考前和人事诉讼程序都念完之后记得回过头来呢稍微看一下林秀荣老师关于这个人事诉讼有什么样比较独到特殊的一个见解。好，那整个第二节呢基本的重点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紧接着请你看到3节25页以下非婚生子女。这个3节呢反过来看呢，一个小朋友如果生下来他的地位是非婚生子女，什么样的小朋友生下来叫非婚生子女呢？1061条的反面解释嘛，当这个小孩受胎的时候 妈妈没有跟任何人有婚姻关系存在，现在很流行这个了。同居呢所生下来的小孩受胎的时候呢，如果母亲呢没有跟人家有婚姻关系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小孩将来生下来的时候法律上就叫非婚生子女。所以非婚生子女的定义不难懂，就是1061条整个的一个反面解释。好，那一旦小朋友生下来是非婚生子女之后呢，学说跟实务上研究的重点就是，同学看第二个大标题，非婚生子女地位的转换。第三节跟第二节长得很像，有没有发现考题的重点都集中在同一件事？这件事就叫地位转换的问题。刚刚第二节婚生子女的章节，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怎么样把婚生子女转变成非婚生子女。那转变的两条路呢，婚生否认之诉跟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所以在刚刚第二节反而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怎么样转换一个婚生子女的身份转成非婚生子女。可是到了第三节刚好反过来，第三节的前提是这个小朋友现在叫非婚生子女，那我们要想办法转换他的身份，把他的身份从非婚生子女呢转换成所谓婚生子女。所以反而第三节呢研究的重点是怎么样把他变成婚生子女了。好，那这个转换的方式呢很巧合的一样也有两条主要的路。来，哪两个方式呢？第一个是透过认领的方式，第二个叫做准证，创设出这两个奇怪的法律名词，刚好又是两种的一个救济管道，两条路呢可以转换这个非婚生子女，让他转变成所谓婚生子女的地位。所以整个第三节研究的重点就是什么叫认领，什么叫准证，你把这两个名词的定义搞清楚就好。好了，在这个基本体系之下又往下开展，认领呢我们学理上又细分成三种。哪三种呢？任意认领、抚育视为认领，还有强制认领。所以整个第三节的架构呢，简单来说就用黑板上树状图来涵盖，反正就是两种转换的手段，一个叫认领，一个叫准证。那认领这个手段之下呢，又细分成任意认领、抚育视为认领跟强制认领三种小类型。这就是整个第三节呢非婚生子女单元呢所要研究的重点。好，体系表画出来之后呢，各位如果将来真的很忙没有时间呢每一个类型都看的话，那么国家考试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认领的第一个类型叫任意认领。各位可以回到我们书上25页，你自己将来看书会看不懂的一定只有这个类型，其他那些类型不教你都还无所谓，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像什么抚育视为认领1065条的规定，强制认领1067条，准证1064，这一些吼讲难听一点，你只要认真一点呢，教科书或者我们补习班的用书呢，多画几遍呢都不难了，自己念都还念得懂。那你唯一会有障碍的，自己念会看不太懂的呢，一定是第一个类型任意认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类型存在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学说争议。爱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类型里面夹杂了很多的抽象法律概念，还有戴东雄老师跟林秀老师不同的见解，本身都已经有一点抽象了，再加上学者不同的一个见解呢来这个插花呢，所以让这个类型形成了一个呢很复杂的所谓学说争议的乱流区。那有多乱呢？同学你看一下26页以下， 这个很多同学光看到我们书本的内容呢，就直接把它翻过去哦，这个章节就送给他了，考出来就认命了。因为你看一下26页不得了，什么意思表示说，什么观念通知说，戴老师有个很奇怪的折中说，然后林秀荣老师最后又评论了一大堆，然后又提出个人的见解。好，你26页已经看到第一个学说乱流区了，这叫任意认领的性质。那你好不容易咬着牙看完之后呢，问题还没有结束，你再往后翻29页以下，怎么动不动呢这个类型呢，翻没有两页就一大堆假说乙说的争议，像29到30页又有一个争议，然后你再往后翻32页以下，最下面认领的否认1066条，这个条文怎么解释呢？不得了，33页又是乱流区吼，戴老师一个讲法，三人合著一个讲法，林秀老师又是另外一个讲法。然后呢，再往后翻34页，1070条有一个很奇怪的名词叫认领的撤销，然后呢，一样吼，又是一个学说乱流区。35页以下呢，林秀老师一个讲法，陈其恩老师三人合著一个讲法，戴东雄老师又是另外一个讲法。所以第一个类型是标准的学说乱流区，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抽象法律理论的争议，所以变成国家考试很爱考你，这也是你将来自己看的时候唯一会有障碍的，就在这边。所以今天在回家之前，刚好就呢，我们把呢最复杂的任意认领的制度呢，完整的跟同学呢介绍到这边。好啊，什么叫做任意认领？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的学说争议呢？首先你回到我们书本看一下呢，任意认领的定义。各位看一下25页，认领的三种类型里面，第一种类型叫任意认领。啊，什么叫任意认领呢？定义很简单，生父对于非婚生子女承认为其父而领为自己子女的行为。各位写考卷尽量强迫自己写文言文，但课堂上翻译成白话文了。什么叫任意认领啊？最粗浅的白话文定义就是，爸爸呢主动对小孩表示说，我承认你是我的小孩，我是你的老爸，我愿意跟你发生法律上的父子关系。这种生父呢单独片面的向子女表示说愿意跟你发生法律上亲子关系，这一种对你表示愿意跟你发生法律上亲子关系的行为，就是我们学理上所称的任意认领了。这就是呢第一个类型的任意认领的一个基本定义。好，那定义看完了，同学可能觉得一头雾水，定义听起来很简单啊，就是只要老爸呢主动跟你表示说愿意跟你发生法律上亲子关系，这样就完成认领的一个动作了。那解释上有什么好考的呢？这个衍生出来的考点才多。你首先看阿拉伯数字第二点，认领的性质。从性质论这边开始呢，展开漫长一连串的一个学说争议。那这边一样老话一句，你从25页开始呢往后翻，一直翻到37页。25页到37页就是我们刚刚带你先瞄过的所谓学说的乱流区。各位拜托你哦，将来如果你要进考场复习的话，不要浪费美国时间再把这12页看一遍，没有必要。我们今天在课堂上就把这12页呢文字所列的繁复的学说争议帮你浓缩成一个最精简的表格。你看是要把它抄在活页纸上面，还是便利贴旁边呢，贴在你的小六法上，将来就直接看这个对照的表格呢，把这个观念复习回来就 OK 了。来，什么样对照的表格呢？这些所有的争议都是环环相扣的，也就是说呢，它所有的这些争议呢都是有彼此的关联性，所以你在学习的阶段呢要把它合在一起看。那我们就把25页以下呢相关的这些问题呢简单的用黑板上的表格呈现，那么希望对你将来呢在准备考试复习上面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Thank you. 好，那各位回家前的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呢这25页以下呢，一直到呢刚刚我们提到37页这个部分的学说乱扭曲呢，简单的用黑板上这个表格呢来跟同学做一个整理。这个地方你要合在一起看，所有问题的起源呢，就是从认领的性质，也就是呢26页以下这边你所看到密密麻麻的什么意思表示说啦、观念通知说，还有什么戴老师的折中说，然后27页还跟你编责案呢，又跟你讲一大堆什么主观主义、客观主义，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难啦，只不过因为抽象的法律概念，如果要文字的方式让你懂的话，势必要写的比较白话，写的复杂一点。那如果说用口述的方式讲解的方式你听得懂的话，你回过头来回家自己复习这些抽象的文字呢，保证你在阅读的时候呢效率会快很多。来，所有问题的起源呢，你回到黑板上，为什么一开始呢吵来吵去26页呢揭开所有问题的序幕，什么意思表示说通说，什么观念通知说是近代国家的立法主流，戴老师有一个独排众议的折中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一些所谓学说的争议呢，套一句林秀老师讲的，各位书上27页下的结论，林秀老师文章写了2篇，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一些争议蛮无聊的，尤其是意思表示说跟观念通知说，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之下根本就没有区别的必要。大部分的同学你去看所有补习班整理的用书，还有你自己去看林秀老师的文章，他都会告诉你这个重要的结论。文章写了半天的结论就是，第一说跟第二说在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下根本没有区别的实意。那很多同学根本看不懂，为什么啊？看不懂反正就死背下来，今天上完课之后你就不用死背了，你就可以彻底的了解这两个学说到底在讲什么。那为什么林秀荣老师最后的结论又告诉你说这两说在我国根本没有区别的必要，根本就是同一个学说同一件事，没有必要硬是拆成两个理论来。怎么说呢？你回到黑板上，所有问题的起源点就是呢任意认领的生效要件到底如何评价。什么叫做任意认领的生效要件呢？那你先翻译成白话文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所有这个单元要谈的重点就是我怎么样呢对你表示认领，这个认领才是民法上认为完全生效认领。因为只有认领完全符合生效要件，我们之间才会正式发生认领的效力，甲跟 A 之间才会正式发生法律上的父子关系。所以我们当然要研究说，你要跟这个非婚生子女跟这个小朋友发生父子关系有哪些的要件要遵守。法律人最喜欢创设一堆要件然后叫你遵守，你一定要遵守这些要件你那个行为才会有效。这样的逻辑呢在任意认领的章节毫不例外。所以劈头我们来研究，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才会正式跟这个小朋友呢被认领人完全发生民法上的亲子关系呢？那我们就说了，认领要生效第一说就登场了，意思表示说这是我国传统通说的见解。老一辈的学者像史尚宽老师他们呢都是采意思表示说。这一说的定义就是啊，任意认领要生效符合3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最简单理所当然的，被认领那个小朋友一定是非婚生子女，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只有非婚生子女才需要透过认领的手段转换地位，如果这个小朋友一生下来就是婚生子女的话，那根本没有所谓认领的问题。所以你当然认领的第一个生效要件必须你认领的对象是非婚生子女。再来第二个要件就是通说最强调的，认领人跟被认领人之间客观上要有真实协同联系。所以很多补习班的用书呢会换句话说，本于真实的认领有效，反于真实的认领无效。这句话其实就是黑板上第二个要件了， 因为第二个要件强调的是两个人认领人跟被认领人之间要有真实协同联系，所以只有我们两个真的有客观上的协同联系，我对你表示认领才会发生认领的效力。所以导出来一句口诀，就是本于真实的认领有效，反于真实认领无效，这个口诀就是这样来的了。再来第三个要件，认领行为性质上定性成为法律行为。所以这一说教意思表示说，哎，什么意思啊？他的一个法学逻辑就是啊，我要跟你发生亲子关系，我对你表示认领，那个表示的动作性质上我把它评价成就像你民法总则念到的法律行为必须要有法效果的意思，我必须主观上有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存在，我主观上要有一个呢，我想跟你发生亲子关系，我要当你老爸，主观上有这样的法律行为的效果意思存在，我们才会创设法律上的父子关系。所以这一说为什么称为意思表示说，就是因为第三个要件上他很强调说认领这个动作呢性质上叫法律行为，也就是我凸显出来的重点就是老爸认领人这边主观上一定要有效果意思，一定要有一个想要跟你发生法律上亲子关系的法效果意思存在，那我们两个之间才会产生所谓的民法上的一个父子关系。这就是第一说意思表示说针对任意认领的三大生效件。好，那你接着看第二说的见解。第二说是呢，欧陆国家呢，德国跟日本呢，主流的通说见解，他们采的叫观念通知说。那观念通知说晚近呢，也被国内学者呢大肆的赞扬，因为第二说比较符合所谓世界先进国家立法潮流。为什么呢？所谓观念通知说很好懂，认领要生效，一样要三大要件，前两个要件都跟意思表示说一样。唯一不同的在第三个要件，来各位看黑板上观念通知说为什么说比较符合立法主流呢？因为它的定义上说啊，我要跟你发生亲子关系，老爸认领了这边不需要有法效果意思，我只要有对外的表示行为就好了，我只要对外有一个表示说愿意跟你发生亲子关系，有那样对外表示的外在行为存在就好了。那至于呢，我们之间会产生法律上亲子关系，并不是基于我主观上的法效果意思，而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呢，国家为了特别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立法的主流是尽量让非婚生子女可以认祖归宗，尽量让他转换身份成为婚生子女。你要达到尽量让他认祖归宗转换成婚生子女，你就不应该在要件上做过严格的限制。那不应该做严格的限制，你就要定义成说只要老爸有那个表示行为出来就够了，他脑袋里面主观上到底有没有法效果意思不重要，只要你对外行之于外有那个表征有那个行为出来的话，法律就直接赋予你们呢发生亲子关系，根本不用去考量到呢认领人主观的效果意思。只有透过这样的解释才能真正达到所谓呢放宽非婚生子女认领的一个前提，尽量让非婚生子女呢有机会跟父母呢成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所以呢比较符合呢近代国家的立法主流思想。那定义讲完之后，可能同学还是觉得呢似懂非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两说差别在哪里了。法律有的时候真的不难哦，只是用抽象文字跟你描述你脑袋转不过来，听实际的案例了解之后你就晓得这两说的相异点在哪里呢？意思表示说定性在你认领的行为，他一再强调这个行为的性质叫法律行为，一再强调法效果意思，所以逻辑上来讲比较不利于被认领人。为什么比较不利于被认领人呢？因为你仔细看他的定义，我们这边加注偏向主观主义。什么叫主观主义呢？就是意思表示说比较带有早期的 家父思想制是比较落后的一个法律思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定义上比较强调爸爸认领人老爸利益的保障，你原始的定义就是强调说认领要生效，一定要老爸有法效果意思，所以你强调这个定义的结果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各位就知道差别在哪里了。你如果采意思表示说，那代表什么意思呢？老爸如果欠缺法效果意思，老爸的意思表示如果有瑕疵的话，会影响认领的效力。举一个例子来讲了，今天呢，你早年在外面风流呢，生了一大堆的非婚生子女，你在外面跟女朋友同居呢，生了一大堆的小孩后，那你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结果呢，你生了一大堆的非婚生子女里面呢，其中一个特别有成就，年纪轻轻四海帮就混到帮主堂主的地位了。这个你其中一个非婚生子女呢，在道上非常有成就呢，已经变成大哥级的人物。有一天他就率领小弟呢，把你押到阳明山去，你呢生了他之后呢，弃他于不顾呢，他成为道上的大哥之后呢，透过管道找出来当年这个负心的老爸，找到你之后呢，派一大堆兄弟呢把你押到阳明山呢，挖一个洞呢把你丢到里面，说呢你要不要认领我，如果你不认领我的话呢，你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呢，我就把你埋到下面去。那这时候你基于呢恐惧呢，旁边十几只的黑心对着你后问你说要不要认领呢，你一定说要的。那你的意思表示叫什么呢？被胁迫嘛。被胁迫所谓的意思表示，如果你依照意思表示说的定义的话，这个认领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特别强调认领要完全生效，一定要有法效果意思，而且法效果意思必须是无瑕疵。所以如果说你欠缺法效果意思，或者法效果意思有瑕疵，像通谋虚意思表示、诈欺、胁迫或错误的话，你都可以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事后主张你的意思表示无效，或事后主张撤销你的意思表示，撤销法律行为。所以呢，片面的采意思表示说的定义，把认领的生效与否呢，取决在生父认领人主观上的法效果意思是否健全，无疑是呢传统家父主义的思想比较片面的着眼在生父认领人个人利益的保障之上。所以为什么说呢，晚近先进国家的立法力比较偏向观念通知说，因为你采观念通知说的好处就是，我才不管你脑袋讲什么呢，你就算是被十几把的黑心手枪压着，你的意思表示纵然有瑕疵，效果意思纵然欠缺，只要你对外曾经有这个认领的表示行为，有这样的外观行为存在的话，法律就直接强制发生父子关系，根本无用去考量到认领人主观上效果意思是否健全。所以你采这样的一个见解呢，你就把认领的行为定性成是一个准法律行为，或者定性成一个事实行为，这个行为生效与否呢，根本是取决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而跟行为人主观上的法效果意思无关。所以第二说的见解叫观念通知说，比较强调呢被认领人子女利益的保障。确实啦，你采第二说比较容易让这个小朋友呢发生认祖归宗的效力，比较不会让认领的效力呢被生父的意思呢给左右给影响。所以我们书上才告诉你观念通知说比较符合现今呢先进国家立法主流，因为它是比较站在子女本位的一个立法思想。那因此呢，书上27页以下编者案呢密密麻麻这一段文字就是简单跟你注记，意思表示说比较偏向主观主义。主观主义这个名词讲的就是比较强调认领人呢主观意思表示的一个效果啦。那观念通知说偏向客观主义，什么叫客观主义呢？这个名词的定义就是呢，只要客观上有真实协同联系，就尽量从宽让他们发生亲子关系。所以客观主义呢，比较站在被认领人子女的利益来思考，主观主义比较站在认领人父亲的角度来做思考，这就形成了两个不同学说的一个定义所在。那以上就是呢，把呢认一认领生效界意思表示说跟观念通知说他们的异同点呢，透过这样文字跟口头的讲解呢，希望让同学比较能够了解他们定义论本质论到底差别何在。 好，那么生肖见看完之后，紧接着往后看剩下这两个问题。在任意认领章节里面呢，还有两个条文呢广泛引起讨论，这个也涉及到意思表示说跟观念通知说的对立，所以都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的，刚好呢统一用一个表格呢来跟同学做介绍。那为什么把这两个条文抓出来？因为他们特别奇怪，特别令人难以理解，所以国内学者写了一堆文章来讨论。你先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看1066。1066详细的文字说明在各位书上的32页到34页。那这几页内容浓缩起来，黑板上简单几句话就带过了。来，你先不要看书本，直接看一下法条。这个法条是亲属法上出了名的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条文，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笼统抽象，大家都看不懂他在写什么，所以只好让学者呢自由发挥去解释。来，你看1066怎么讲的。非婚生子女或者他的母亲对于生父跑来认领你可以否认啊，真的是没头没脑吼。有人跑来认领你，那法条说你可以否认啊？什么叫你可以否认啊？写得太抽象笼统，所以大家拼命在研究这个条文到底在讲什么了。研究了半天，好不容易有通说的见解，意思表示说跟观念通知说难得的针对这个条文的解释立场是一致，所以同学记起来非常好理解。浓缩起来呢，这句话就是仅为诉讼法上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定，科与认领人呢对认领生效要件负举证之责。来，什么意思呢？写的时候你只要写这个精简的文字就好，但课堂上你要学习翻译成白话文，懂了之后你就看得清楚说这些文字在写什么了。我国身份法多数说认为啊，所谓认领的否认很简单，他只是说啊，被认领的一方就是法条讲的非婚生子女或生母，非婚生子女跟生母就是我们所谓被人家认领的那一方了。被人家认领的那一方可以主张说你的认领欠缺生效件。什么意思啊？今天甲认领 A 可以说抱歉哦，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认领效力。 A 做这样的表示就叫做否认认领。那 A 为什么可以否认认领呢？因为 A 可以主张说你的认领根本欠缺生效件，所以也许这个 A 只是主张说我的地位是婚生子女，你根本不能认领我，所以你对我的认领行为是无效的。又或者 A 只可以主张我们两个呢客观上没有真实血统联络，一看就知道了，那么你的血型跟我的血型就不一样，我们根本没有真实血统联络，所以我们呢不发生认领的效力。也就是说啦，认领的否认它基本上来讲就是被认领的一方去主张说你认领人的认领行为欠缺生效件，欠缺这三个生效件的任何一个，只要你认为说对方的认领行为欠缺生效件的话，你都可以单纯的否认否定说我们之间发生亲子关系。那一旦你有这个否定否认的行为之后，那么呢你们之间就变成法律上所谓有没有发生亲子关系客观上处在真伪不明的状态。因为认领的那一方老爸说有发生亲子关系，被认领的小孩那一方说没有发生亲子关系，那代表说只要有认领否认的行为，就代表说呢这一个认领行为是否具备生效件产生争执了。所以呢两个人之间有没有发生亲子关系，法律上就陷入一个真伪不明有争执的状态。那一旦发生这种真伪不明有争执的状态的话，就必须由当事人提起确认诉讼加以救济，提起一个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或者认领是否有效的诉讼来加以争执。那不管是任何诉讼，你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也好，认领无效之诉也好呢，那么这一些诉讼里面都是由主张呢认领生效，主张这个呢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主张认领生效的认领人呢要对生效要件负举证责任。 这就是整个概念法学逻辑上民法116条呢身份法学者所定义出来的，它只是单纯的举证责任一般规定，科与认领人呢必须对认领的生效件负举证的责任，这是整个1066条相关的一个解释。好，那1066条看完之后呢，最后剩下一个奇怪的条文1070条，认领的撤销。那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法条，在我们书上34页以下到36页的部分。那这个法条96年民法修正的时候也有修法，但同学注意，这个条文的修正是戴东雄老师主导的，那戴老师偏偏在认领的章节采的是极少数说，所以有少数说的学者主导修法，其他的学者并不买账，所以我们黑板上才会的呈现出不同的见解。那你先看通说的见解，通说的见解呢，你看一下法条怎么说。1070条怪在哪里呢？来，法条说啊，生父认领完非婚生子女后，不可以撤销他的认领，除非有一个例外，但有事实足认其非生父者不在此限。白话文翻译什么意思呢？一旦认领了之后不可以撤销，唯一一个例外准你撤销认领行为的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呢？但有事实足认其非生父。你直接写在法条旁边，什么叫有事实足认其非生父呢？就是所谓你可以证明客观上欠缺真实协同联络，我认领之后我事后可以证明说我跟他没有协同关系，客观上欠缺呢真实协同联系，这种唯一的例外情形才可以做撤销认领的动作，这就是1070条的白话文解释。好，听到这边重点跟结论来了，同学回到黑板上。通说意思表示说的学者认为民法1070条的解释呢只是重复宣示本于真实的认领具有绝对的效力不得撤销，以贯彻非婚生子女利益的保障。很好懂，因为但书说唯一可以事后撤销，唯一可以放马后炮的情形是你可以证明客观上欠缺真实协同，所以反面解释变成什么？反面解释变成说，如果你们真的有真实协同联系，本于真实的认领就有绝对效力，绝对禁止你撤销，这是从1070条但书的反面解释推论出来的。所以呢，意思表示说的学者就是这样去评价1070条，他把这个条文呢定性成为只是重复跟你宣示呢要贯彻非婚生子女利益的保障，所以本于真实的认领呢具绝对的效力，不准你用任何理由加以撤销。好了，可是你来看观念通知说的学者简单利落，他认为1070是错误的立法，根本是毫无意义的罪文，理由在哪里呢？因为呢，回到要件论的部分，观念通知说学者认为你一开始认领生效要件的第二个要件就说一定要有真实协同联系认领才会生效，所以应该解为反于真实的认领自始就是一个无效认领，既然自始就是一个无效认领，何须事后加以撤销？因此他们说1070条的但书呢根本是一个累赘多于错误的规定，因为一开始从基本定义论反于真实的认领客观上没有真实协同认领，一开始就是无效的认领的，自始无效的认领哪来事后撤销问题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切入，1070条根本是毫无任何意义的一个罪文。这就是观念通知说的学者呢针对1070条法律的修正呢所持的一个立场跟评语。好，那全部讲完之后呢，收尾的阶段回到刚刚说的林秀荣老师最后文章的结论是，同学念了这么多的学说之后，结论就是意思表示说跟观念通知说在我国现行法规定之下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个学说见解对立，根本就不存在区分的必要。 为什么呢？关键就在1070条。各位如果现在意识还清醒，我还没有昏迷的话呢，你仔细来看一下，因为1070条的规定，所以这两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必要，或者精确来讲，因为有1070条规定，所以意思表示说的定义根本完全被推翻了。怎么讲啊？请问同学，我们刚刚跟你说意思表示说跟观念通知说这两个学说之所以有区别的实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要件论的第三点，意思表示说把认领行为呢定性成为法律行为，强调认领人主观上有效果意识，观念通知说则是反过来，认领人主观上不需要任何效果意识。这是这两说在概念法学的定义论上最主要也是唯一的区别，但这个区别却被1070架空。在1070的规范之下，这两说的定义区别根本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采意思表示说，意思表示说核心的精神就是我把认领行为定性成法律行为，强调法效果意识。那请问你啦，强调要有法效果意识，重点就是如果那个法效果意识有瑕疵，譬如说诈欺胁迫偷谋需要意识表示，那会影响到认领的效力。这是你采意思表示说定性成法律行为呢当然的解释，可是这个解释却被1070推翻。因为1070法条怎么讲？认领行为一旦完成后绝对不得撤销认领，所以纵然你的效果意识有瑕疵，像刚刚的例子被诈欺胁迫错误或虚伪意识表示，纵然意识表示有瑕疵，但只要客观上有真实协同联系也不得撤销认领。而意思表示纵有瑕疵1070规定不得撤销，如此一来你把认领的性质定性为意思表示，法律上岂非显得毫无任何意义？你定性成意思表示真的是给供诶，因为定性成意思表示你却又说意思表示有瑕疵1070特别规定也不能撤销，那意思表示有瑕疵也不能撤销，那为什么要把它定性成意思表示呢？所以其结果就变成林秀荣老师所说的，这两说在适用上根本殊途同归，没有任何区隔的必要，你顶多只是概念法学的定义上有所不同，但这个定义的不同在实际案例的适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实际案例适用上意思表示纵有瑕疵也会因为1070的规定产生不得撤销的一个效果。那么这就是呢这两说的见解对立呢争执到最后林秀老师简单所下的一个结论。好，那前面两说看完之后，同学再忍耐一下，剩下最后第三说戴老师的见解。戴老师这个见解最奇怪，叫折中说，但是呢这可以说是国内的目前为止最少数说了，大概只有戴老师一个人才这样的见解，没有其他学者附和。虽然是最少数说，但是同学非看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你回家去翻历届考古题，75年到85年间这11年的时间里面，考到任意认领呢全部都是戴老师出的题目。所以你去看补习班的解答，你会觉得很怪，为什么历届解答在解任意认领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折中说去解，反而解答全部都是用少数说去解？这是因为呢那个10年的时间全部是戴老师出题的，所以只要你主导出题呢，少数说也会变成通说。哦，那特别跟你强调，就是不希望你误会说误少数说为通说。那这个折中说在讲什么呢？这个折中说最怪的地方在这边，一开始的定义就跟人家不一样。戴老师读牌中一说，认领的生效要件只要两个就好，第一个被认领的对象是非婚生子女，再来第二个最奇怪，这林秀老师写了两篇文章严厉批评。第二个要件戴老师说呢，被认领人小朋友跟认领人老爸之间不需要有真实协同联系，所以反于真实的认领先推定有效。什么意思呢？戴老师书上说采这个见解的理由就是尽量希望放宽认领的生效件， 尽量希望让小朋友被认领人呢有认祖归宗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要放宽认领的要件，符合近代亲子法立法潮流，尽量希望让非婚生子女认祖归宗，转换地位成为婚生子女。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在要件论上做突破，采一个最放宽的解释。宽到什么程度呢？纵然客观上没有真实血统联系，但只要你的身份是非婚生子女，我对你表示认领的动作出来之后，我们两个就先推定发生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所以折中说针对认领的生效件采的是最宽松的立场。那同学听到这边，你大概就知道林秀宏老师为什么写文章批评了，因为这一个见解呢确实很怪。怪的地方在哪里呢？它会产生实务运作上很不符合人民情感的现象。怎么样不合情感的现象呢？各位假设你现在的身份刚好就是非婚生子女，那如果你的身份刚好是非婚生子女的话，你走在路上要特别小心哦，因为你等一下下课如果走在馆前路上，路边有个流浪汉抱着你的大腿说，儿子啊，我是你老爸，我找你好久，死定了哦。依照戴老师的特殊见解呢，你们两个先推定发生亲子关系，即便你们两个客观上没有真实血统联系，但也会因为认领人片面的表示行为呢，先推定你们发生亲子关系。所以林秀老师在文章上说，这个在实务的运作上面极度的不符合一般人民的观感，那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啦。但是骂归骂，这个理论的前提，这样定性的前提下，考试的重点来了，往后推。戴老师这个见解怪归怪，但是也能够自圆其说，某种程度还蛮有道理的。怎么讲呢？他说呢，在我这个见解之下，大幅放宽认领的生效件，所以一定会产生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一定会产生很多反于真实的认领。这戴老师自己也承认，确实依照他这个理论定义的话，一定会大幅产生很多反于真实认领。没有真实血统的两个人呢，因为片面的认领行为先推定发生亲子关系，那一旦产生这种反于真实的认领的话，后面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就是怎么救济啊。认领完之后才发现，哇啊，我们两个没有血统联系，是反于真实的认领，那我们怎么样去推翻呢我们已经产生的亲子关系呢？所以后续要研究的就是推翻救济反于真实认领的手段。那么这个理论技巧地方在哪里呢？戴老师说，民法1066所谓被认领的那一方非婚生子女跟生母对于老爸生父的认领得否认，我就把这个条文定性成是专门针对被认领的这一方。被认领的这一方救济反于真实认领的手段，也就是你是被认领的小朋友那一方，如果你认为我们客观上没有真实血统联系，是反于真实认领的话，你就可以用1066救济。怎么救济呢？来，各位你翻一下你的小六法。戴老师这个理论呢，在考试的时候你要写到的关键就是结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真的是有办法结合。来，结合哪一个条文呢？各位翻到民诉589，来，589条，戴老师很巧妙的说呢，哎，我们人事诉讼程序里面呢，刚好有一个所谓呢认领无效或者是撤销认领之诉。那么589条所谓的认领无效的诉讼呢，刚好就是在搭配呢1066条，所以呢1066条是专门针对被认领的那一方。被认领小朋友那一方如果认为认领欠缺生效件的话，他就是打589的认领无效之诉，请求法院以这个诉讼呢来去推翻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相反的啊，1070用在哪里呢？这个理论呢倒也自圆其说，地方在这边，这一个制度呢专门是对老爸那一方认领人那一方救济反于真实认领的手段。因为民法1070条说呢， 认领人如果发现客观上没有真实协同联系的话，可以撤销认领。法条规范的主体是在认领的那一方，撤销权是存在于认领的那一方，所以刚好定性成为认领人救济反于真实认领的手段。那么呢，相对应的诉讼制度刚好也是民诉589条。各位呢，条文诉讼法589怎么讲啊？啊，这个法条刚好有一个撤销认领之诉，所以民诉589的撤销认领之诉实体法的依据就是民法1070条。那整个解诉的特色就是专门针对老爸认领的那一方所设计的一个救济反于真实认领的手段。所以从戴老师折中说观点来推，刚好整个一系列解释呢都呈现所谓截然不同的一个风貌。这就是我们黑板上呢跟同学强调的呢，意思表示说观念通知说跟折中说呢不同的见解之下，整个逻辑推论过程里面呢理论的推导到底哪里不一样。好，那任意认领呢，我们书上这些重点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啊。我知道大家都很想走哦，拜托哦，各位再给我5分钟时间哦，我们讲一个段落。这个看完之后呢，再各位看一个题目哦，做结束就好了哦。大家先不要急着收铅笔盒哦，来，这个书本往后翻一下。来，请你翻到最后面，这个任意认领呢，黑板上这个体系表看完之后呢，来，你看到后面第四章呢，看一下111页。来，任意认领呢，最典型戴老师风格的考题呢，110页，77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这题目呢看完之后呢，同学就可以回去了哦。这个考题的特色就是呢，你一定要用戴老师的见解去写，因为这个题目你会发现，如果你用通说的见解，意思表示说观念通知说去解的话，大概呢半页的篇幅就写完了。你这个题目要凑满2页，凑满25分的篇幅，一定要写戴老师的特殊见解。怎么说呢？来看一下这个题目：甲女未婚呢，生活放荡，先后跟乙丙有不正常的关系。那乙呢比较有钱，丙只是一个工人。后来甲女就呢生下一个小孩子 B， 长得活泼可爱。甲女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 B 为丙的血统，所以简单的画一下，反正就是呢，这个妈妈甲呢，在外面的男女关系很复杂，同时跟乙丙同居，那后来生下一个小孩呢，确定是丙的一个血统。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再往下看，但是顾虑丙的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只告诉乙男，乙因为尚无子嗣，所以愿意呢认领 B 子，并且提供生活费，令甲女抚养。B 子6个月大的时候呢，丙呢拜访甲女，见 B 子酷似自己，还表示说 B 子为其血统，愿为其父。那 B 子7个月大的时候，乙就病死，留下遗产240万。请问你乙的遗产如何继承？看起来是在考继承问题，实际的重点是在考你说 B 子到底是谁的婚生子女。那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文字解答很详细，你在回家前跟着我们稍微的推一下这个题目。依照通说见解的话，真的2-3句话就解完了。按照通说的意思表示说或观念通知说，这个题目怎么解呢？你看一下题目的第一段是说，乙呢先认领 B。 题目是说呢，甲女把这个事情告诉乙之后，乙呢因为尚无子嗣，所以呢先表示愿意认领 B。 好，依照通说见解的话，分点分项，乙认领 B 的行为呢标准的无效的认领，理由是什么呢？反于真实的认领。因为通说见解认领要生效呢，其中的要件就是客观上要有真实协同联系啊。题目都说 B 呢客观上是丙的协同了，所以虽然乙先认领 B， 但是是反于真实的认领，无效的认领。那因此法律上的重点是 B 呢仍为非婚生子女，前面人家有一个无效的认领，所以他的地位呢不会发生转换，他还是非婚生子女。因此再往下推第二段， B 丙呢随后见 B 子呢酷似自己，遂表示愿意认领 B。那这个行为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完全符合认领的三大要件，所以认领完全有效， B 就成为丙的婚生子女，因此最后第三段收尾乙的遗产继承。那乙的遗产继承呢再简单不过，反正 B 呢已经不是乙的婚生子女了，所以某乙的遗产继承完全就由某乙那边原始的亲属呢来加以继承，所以乙的遗产继承关系按照题目来讲呢，乙呢自己有一个太太呢叫做丁，女儿 A 还有兄弟戊己，但是这个 A 女呢已经依法抛弃继承了，既然已经抛弃继承了，那当然就不成为继承人，所以呢转由呢138条第三款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共同继承，所以乙的遗产继承呢刚好就是配偶呢跟第三顺位的兄弟姐妹呢戊跟己呢共同继承，配偶拿二分之一的这个应继分120万，戊己呢各拿这个呢60万元。所以这个题目呢如果你照通说见解，真的这三段干净利落呢大概半页的篇幅就完全解决了，这是通说见解之下这一个题目的解答。但相反的，如果你依照戴老师的见解，各位啊，戴老师的折中说同样一个题目解法就完全不同。怎么不同法呢？第一段就不一样了，乙先表示认领 B， 这依照折中说的见解，各位请问你解答差在哪里呢？第一段反于真实的认领，先推定有效，先推定乙 B 之间发生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所以反而是事后丙再认领 B 的行为反而变成无效。为什么无效呢？因为丙事后在认领 B 的时候呢， B 的身份已经是婚生子女，被推定为乙的婚生子女了，所以你认领的对象不可以认领婚生子女，你认领婚生子女的话不生认领的效力，所以反而是真实协同老爸丙的认领呢民法上变成一个无效认领。那写到这边，戴老师当年出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考我们刚刚黑板上所画的，在折中说的见解之下，所有考题呢你将来去买补习班历届解答，只要是戴老师折中说的考题全部侧重在救济手段的一个论述，反于真实的认领如何救济。因为这题目很显然的，你采折中说的见解之下，以认领 B 先推定为有效，但这个有效的认领是一个反于真实的认领，所以你要独立一段去讨论这个反于真实的认领如何来加以救济呢？那如何来加以救济分点分项？来分点分项写什么呢？第一个你就写有没有办法依照1066救济，再来有没有办法按照1070，再来有没有办法依照其他的方式来加以救济。那这个题目请问你有没有办法依照1066来加以救济呢？那么1066呢就是呢专门针对被认领的一方，就是呢这个 B 跟妈妈甲女，被认领的一方呢可以呢依照呢1066的认领否认提起一个认领无效的诉讼来加以救济。第二条路呢撤销认领之诉，这就是呢专门针对认领人某乙呢，他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可以打一个撤销认领之诉。再来其他人能不能救济呢？那这又夹杂刚刚你所学的 这个题目呢，戊跟己就是典型的呢，因为呢乙跟丙之间亲子关系是否存在法律地位会受影响之人，乙跟丙的亲子关系如果存在没有被推翻，就轮不到他们继承，因为他们是兄弟姐妹，只是第三顺位。第三顺位继承要能继承，前提是呢第一顺位的卑亲属不存在，所以戊跟己一定很想要排挤这个 B， 最好推翻 B 的婚生子女地位，因为 B 如果丧失婚生子女地位的话，戊跟己就可以本于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利。相反的，如果这个呢 B 呢婚生子女地位一直存在的话，戊跟己就没有办法呢取得继承身份，所以戊跟己在法律上就是典型的一他人呢亲子关系是否存在，乙丙间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呢，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现行法又别无其他救济管道赋予他们，他们也不能提撤销认领跟认领无效之诉，所以只好回归到确认亲子关系存否之诉来加以救济。所以救济手段就分点分项去讨论，这个题目呢救济反于真实认领手段可能有这三种情形，那如果任何一种情形可以成立的话，丙子的婚生地位被推翻，乙的遗产就是由配偶丁呢跟兄弟姐妹戊己共同继承。相反的，如果救济手段都没有人主张，他的婚生地位没有被推翻的话，那么乙的遗产呢就是由 B 跟太太丁女呢平均共同继承。这就是呢戴老师这个题目呢你写他的见解才凑得满两页，才有办法呢分点分项达到25分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就借由这个考题呢来跟你论述说呢，不同见解的解答之下，整个题目的方向跟内容呢呈现截然不同的一个风貌。好，那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就把认一认领呢相关的这些游戏规则呢就完整的带同学看到这边，那剩下没有讲的部分就留到下个礼拜一的时间我们再继续来看。 好，拜拜。